1.01美元，卖出1772.38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最熟悉的声音。 咁啊，而家开始我哋嘅沙流程啦。即系我想讲咧，我切切地啊， 收音机。 晚餐 A 要炒蛋，茶酒唔该。 幻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悠远算永。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政府会在未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集中营的罪恶公开，几乎全世界都在控诉德国和德国人的罪行。但德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急于为自己开脱，以纳粹受害者的身份为自己开脱，或者是以自己对纳粹暴行的无知为自己开脱。曾经明确支持纳粹种族思想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就将一切罪恶归于希特勒，拒绝认错。他声称除非希特勒活过来向他道歉，然后他才会向公众道歉。1946年雅斯培出版了《德国人的罪责》这本书，他指出每个德国人都是有罪的，无论他是否曾经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 雅斯培说，纳粹统治之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狱，德国人让自己被关入这座监狱，监狱的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狱就不再可能。他接着追问，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再没办法破门而出的地步呢？我们都犯了政治罪行，人类经常漠视发生在身边的恶，常见的理由是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因为无能为力而不行动或者同流合污是不可以原谅的，因为你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或者微不足道，但是仍然多少都有一些效果。 德国一步步代入深渊，并不是没有人发现纳粹的罪恶，而是大家在纳粹邪恶超张的时候选择了苟活，然后一步步走入了人不似人的地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德国人的罪责》，作者卡尔·特奥多·雅斯培。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oney， 你睇唔睇到啊？有流星啊！ 唔系，瑞文，飞机嚟嘅啫。 边系啫？吓？点解系你嘅，世杰？ 吓？乜唔系你约我嚟嘅咩？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流星同彗星嘅分别， 而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讲下风灾、水灾拯救经验。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好啦，翻到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有老友记黄子群 Susanna 同埋黄伟康医生啊 Blues 咧一齐讲妈妈好， 大家好啊， 你好， 系啦，妈妈好，因为 各位妈咪好， 即系为咗阿黄妈妈，阿黄子群妈妈系即系呢个高寿离世啦，咁我哋即系好，因为佢系好孝女嚟嘅，咁我哋都认识阿 Auntie 啦，咁所以一齐讲妈妈，因为我哋三个都。媽媽在天上，我們三個都媽媽坐在這裡，啊，也都是孤兒，其實我們三個都是，因為不止媽媽在這裡，爸爸都不在 這裡，爸爸媽媽都， 我爸爸媽媽都不 在這裡，就是，媽媽是特別，怎麼說呢，我們特別牽腸掛肚都是媽媽多的，一般情況， 同意， 一般情況，即不是所有情況，一般情況，那麼就，咁咧講起媽媽，每一個人都有即係對媽媽嘅故事嘅，當然即係爸爸都好多嘅，即係我覺得尤其新一代嘅人咧，爸爸嘅關係同子女好過以前好多嘅。以前爸爸好似係 untouchable 嘅，好似好離開你好遙遠嘅。但今時今日，係啦，今時今日係變咗，但 Susanna 嘅爸爸咧，好似同 Susanna 嘅關係都係非常之 好好嘅。我其實我唔係算係對阿媽係好好好錫嘅。 关系同 埋，即系孝女咧，就我谂我系对爸爸系一个孝女。我以前嚟计，我细个嗰时系觉得，因为我爸爸老啦，老阿妈大过阿妈二十年啦，咁我觉得阿妈系一个靓妹嚟嘅。我老豆系一个我对我对于我嚟讲，佢五啊几岁生我咧，咁我所以有一种好似对阿爷啊或者系对阿公嘅嗰个感觉。 五啊几岁先生嚟？ 系啊，咁我 同你一齐都好多年喎，都其实系 都佢都八十七岁先至走。咁 你嗰时 嘅 上嗰时就 我都系谂卅一年咯，但系我细个嗰阵时系好锡老豆，即系我觉得我老豆系一个君子，好斯文， 睇样都睇得出， 系一个长辈，好识嘢，系啦，系啊，系啊，好多人都系称赞佢，佢即系只有人负佢，佢唔会负人，佢系绝对系一个君子，即系做生意啊，读书又多啊，佢中意啲嘢又好，系好，即系。我覺得我好細嗰陣時，覺得我有呢個老豆咧。雖然佢唔係一個講嘢好叻嘅人，但我覺得咧，我係好欣賞佢嘅。我覺得阿媽咧就比較吱吱喳喳啲，因為我媽嗰陣時即係三十五歲生我咁樣計啦。我識性嘅時候，我譬如我十歲八歲。咁佢又四十几岁啊，咁我觉得佢系好中意去街。我细个嗰时咧，从来唔见我阿妈喺屋企嘅，晚晚都去街，日日都去街。咁夜晚下中意都系亲戚多啊，佢女家亲戚多，成日都去 好多活 动。去呢个屋企，嗰个屋企咁啊，仲要咧话好豪气我阿妈，又中意饮怼巴拉地咁噶。我即系细个嗰时欣赏老豆多啲。我曾經試過咧，我幾歲咧？我記得嗰陣時，我住嘅屋企咧就係三房一廳咁啦。有一條走廊就全部啲房喺嗰度咁啊。但系咧，我老即系阿媽咧就唔知點樣整我覺得佢又蝦我老豆啦。我走去個其中一個即係嗰條走廊第一個房嗰度，我阿媽出現嘅時候，我攞把遮飛落我阿媽度。以前嗰啲遮咧係。即系六十年代啦，黑色嗰啲系，嗰个头嗰度咧真系系啊，铁嚟嘅，又幼嘅。我一即系唔知啊，叻到咁嘅飞准我阿妈嗰个 心口 上面嗰度，系直成一个窿嘅。 你飞啊？ 系啊，我飞。 几多岁啊？嗰时， 十岁到啦。 我好大， 真系够胆死嘅。我觉得我虾，佢虾，即系虾爸爸。咁我就觉得。等佢唔覺你，一七年嗰時咧，我就飛佢，唔知點解我咁樣啊！我即係錫老豆，因為我覺得我阿媽梗係講得贏我老豆啦，我都老豆氣都冇咁好氣啦，咁即係可以係咁樣，我對我媽係咁，但係我媽咧就其實我媽咧即係老咗，我自己老咗嗰時候，我就好欣賞我媽，即係我媽係一個好細路女啊！你覺得佢好細路女，但係佢係一個好大方嘅人。 我妈五十岁嗰阵时已经由白内障咧就做手术咧，做咗应该做三个，佢做咗两个，咁第三个冇做到，咁佢开始啲视力越嚟越差。 sorry， 佢得两只眼，点解会做三个白内障手术？ 嗰 阵 时啲白内障手术唔系好叻，我知道佢喺玛丽医院做噶。 Okay. 但是他要做三即是 三 次 的。是做三次的。 是 的。但他做了两次没做。 是的。 剩了一次没做所以你就没清到。 是的。嗯、所以就衰了。 跟着慢了。 我都是的。嗯、那时候我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都是小家里的人不太清楚得十几岁。所以妈妈没去做手术。 十几岁妈妈的眼耳的视力已经没了开始。 是的。那时候那时候就七十年代了。咁我就唔係咁清楚佢點解我因为佢唔去做我唔知道。 嗯。 因为唔係我 follow 佢啲嘢係阿老豆去跟佢啲嘢。咁、 嗯、 所以係做三次我都唔知道。我淨係知道我媽哦又去做手术哦我隻眼又要做手术。幾好啊原来有啲手术可以醫白內障嗰时候对即係嗰时係嚟新嘅都唔係好夠。亦、嗯嗯、都唔係咁普遍冇乜听过人哋做。原来呢个三次的手术他做了两次不肯去做最后尾那次。所以呢他的视线呢就越来越差一点。七十年代差一点八十年代差一点。嗯、到九十年代呢人家说啊有晶片啊可以去换啊的时候呢。我们即刻去叫他去看医生。 太迟了。 太迟了他已经萎缩了的眼、 嗯。 所以呢我妈就变成九十年代开始呢他在家里行啊行啊行一路摸下摸下摸下这样行。 即但佢即佢都未完全冇晒视力嘅， 佢仲可以佢啲视力都睇咧就冇乜噶啦，佢系可以打电话开个好光嘅灯喺度，就用用啲键盘啊好大只字嗰啲咧，就佢个乐趣咪喺度咯，听下歌啊，打下电话咁咯。咁、 哦、 后来咧就九十年代嘅尾都系差啦，然后到九六年嗰时候做个肠癌手术、 嗯， 但系都。OK 喎，我媽大隻喎，即係做完之後都係幾個身體，身體仲可以喎。咁但係到零三年嗰陣時咧，佢咧就跌親喺廁所，做過一個髋關節嘅手術。但係因為咧，如果人哋做過髋關節嘅話咧，仲可以用個架咧，就日日要同佢行咁。 嗯。 但係因為我媽睇唔到嘢啊嘛， 佢驚。 係啊，佢睇唔到嘢個髋，即係用個架日日同佢行咧。就都唔行得幾多步、 嗯， 因為一定要有人同佢行先得啊嘛。咁、 嗯、 後來咧更加衰，就算同佢行咧，佢有帕金遜，嗰只腳咧係縮嘅，即係嗰個菠蘿蓋咧係勾起嘅，咁啊變咗一隻腳踩，一隻腳唔踩，踩地啊，咁啊變咗有高低咯。 嗯， 咁啊同佢行嘅時候咧。一日唔行得幾多步咯，同埋咧，如果你有行開嘅時候咧，佢直情成個跌咗落去都唔知。咁、嗯、所以 經歷好，即係身體嘅創傷經歷好多。 好多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佢係，但係佢仲係好樂天。佢就算後來咧，佢要即係做咗髋關節之後咧，佢就坐輪椅。 嗯 即系行人哋第二次做咗髋关节都行到，因为我妈睇唔到而行唔到，行唔到咧就一定要坐轮椅。 但我觉得佢乐天点解咧？因为我识你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喺轮椅啦，同埋佢亦都即系睇唔到嘢啦。但都跟住你哋周围去一齐食嘢啊，出去啊，去广州啊，周围去玩嘅， 同 佢带住 佢周围去玩，佢都 系啦。即系佢即系咁样嘅情况，佢都一样咁跟住你周围去嘅。 因为佢后生咧，我妈咧系一个好中意去街嘅人。 嗯 我妈以一个二几年出世嘅人咧，嗰战前嘅话咧，佢系系佢系港佢系港女嚟噶嘛，即系好 香港出世， 香港出世。咁佢话佢十几岁嗰阵时咧，好中意听歌噶啦。佢夜晚黑咧就去先师天台嗰度听歌噶嘛。啊，听咩歌啊？咁啊，佢听啊冼 点 丽 啊、 小明星啊，系啊嗰啲嘢。咁啊。我话有咩好听啊？嗰阵时系人哋而家听歌嗰啲，佢你嗰代听歌饮咩噶？咁啊，佢话饮杯茶咯，咁啊，咁跌几多钱啊？一毫子，俾杯茶，俾粒榄你嘅，咁，好，即系好得意。 佢系十几岁嗰阵时已经好中意呢啲咁样。我话边个同你去啊？我自己去咯。我话战前，我话点可以有啲咁嘅女仔战前？你阿妈俾你去街咩？咁啊？佢话我中意边个可以唔俾我啊？我中去咪去咯。咁即系嗰个咁样嘅人嚟嘅，佢好中意去街。到佢做咗师奶啦，咁又系中意即晚晚去揾啲亲戚喺屋企食饭啊。佢系一个好中意出街嘅人。即系到佢后来咧就。变咗要坐轮椅，但我哋都带佢去街， 周围去带佢去， 带佢周围去噶。 Bruce 咧， 嗯， 你嗱，苏生系咁样讲佢妈妈啦，即系佢妈妈又识啦，但你妈咪我未见过啦，所以咧即系纯粹系即系喺你个， 应该 喺你印象嘅 不一样啦，不一样啦，同呢个处境 系啊。 嗱，我妈妈同我爸爸咧就虽然好细个就因为我妈妈被许配咗俾我爸爸啦， 喺崇明岛嘅， 喺崇明岛，但系都系。由爱情开始， 上海崇明岛， 仲系因为有咗我家大家姐先至结婚嘅，好先进嘅，好新潮。但系咧就好深爱我爸爸啦，同埋我妈妈咧，一生人都系得我爸爸一个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嗰时比较穷啦，喺崇明岛啊嘛，爸爸先后咧就首先去咗呢、這个上海咧就跟嗰啲搪瓷厂，跟住咧做得好啦，咁跟住嚟埋香港，咁咧嗰时我爸爸咧就好顾住佢啲细佬啊，嗰啲就申请佢啲细佬啊，我阿婶啊出去香港，系唔申请我妈妈，咁我妈妈咧就好有吉事嘅，咁自己咧搵啲蛇头咧俾咗啲钱，因为我妈妈咧好 social 嘅，咁就识得嗰啲蛇头啊、公安嗰啲，于是佢自己俾钱出咗去搵我老豆，咁所以 that's why。That's why 即喺崇明岛直落， 系啦，去香港。 但嗰时佢嚟嗰阵时，你屋企有任何一个人出咗世未啊？你家 嗰时我得我大家姐出咗世， 即系佢留低咗佢， 留低大家姐喺崇明岛，系啦。所以有几年咧，大家姐就跟阿嫲一齐长大嘅咁样嘅。咁咧，我二家姐开始咧就喺香港出世。包括我啦咁樣，咁但係咧，又因為咧嗰個搪瓷廠由荃灣咧就搬咗去非洲東非蘇丹，咁咧咁我爸爸又跟埋過去啦。咁我爸爸嗰時咧就兩年翻嚟一次，就逗留一個月嘅啫，就係、是、咁樣樣播種咧就出我出現咗啦。 喂，慘過行船喎、 啊，即係兩年一個，兩年一個咯。佢屋企喺香港， 但係嗰時我爸爸媽媽冇 WiFi 啊，冇 WhatsApp， 寫信嘅就係、 是、寫信嘅咋咁樣。咁所以咧，細個嗰時我係冇爸爸喺身邊嘅，所以爸爸唔係好接近。加上咧，我同媽媽好親嘅，我同爸爸比較遠嘅。咁一來咧就因為細個唔係一齊大啦，二來咧爸爸好海派嘅，咁佢就好錫啲朋友嗰啲仔女，包括我阿叔嗰啲仔女，但係對我哋屋企啲仔女唔係好錫嘅，真係嘅呢個係啦。咁喺門面會做得足咯。咁講翻媽媽嗰度咧，媽媽係一個好 social 嘅人啦。咁同媽媽亦都係好為我哋嘅，即係好錫我哋，錫到好緊要。嗱，記住我喺大窩度長大。側邊嗰啲人咧，全部咧都係啲三三五惡，例如咧，我哋嗰度有好多黑社會啦，我哋隔離有一間幾個女都做舞廳㗎啦，我有隔離一家咧係賣白粉㗎啦。我直接睇住其中一家咧，佢哋走去搶的士啊，一齊打嗰個的士路。我哋喺個騎樓望住，好驚嘅其實都。咁啊走上嚟，跟住匿埋喺度，喺佢自己屋企咧，啲差佬嚟捉佢哋啦。咁我哋有時即係咁嘅環境之下咧，我媽咪咧都即係守住我哋，保護我哋啦。咁係好了不起嘅。 好犀利啊！即係因為佢。第一個男人去到非洲啦，佢自己一個喺香港睇住五個仔女啦。第二，佢本身都唔係本地人啦， 冇錯。 由上海嚟到呢度，佢本身開始都講上海話，慢慢要學習 係 啦，本地即係廣東話啊咁啦。咁就周圍嘅環境啊又咁惡劣啦，咁都依然能夠即係生存到落嚟咧，教大你哋。 父母則強啊， 係啦，五個三個女兩個仔啊，係 啦，所以媽咪即係俾我哋個感覺咧，佢又係爸爸又係媽媽。又好錫我哋，雖然佢有啲地方係愚蠢，但係我哋好包容嘅，即係好錫佢咯。 都唔係愚蠢啊！我覺得你媽媽都好犀利。 唔係我意思咧，有啲情況咧， 即 係利用啊。 去到一個階段咧，當佢走嘅時候咧，佢可以喺一個咁即係惡劣嘅環境之下咧。 都能夠咧，即係又買到物業啊，留低物業， 好叻 啲，好叻，幫你哋即係 有四個物業啊！嗰時我哋住大屋口， 即 係 可以咁樣，即係都 我哋仲有埋個美孚第八期嘅物業嗰時， 富户嚟噶喎， 係啊，富户嚟噶，我哋嗰時 係啦，住大屋口大富， 係啦，係啊，即係所以我好了不起個媽媽真係，不過嗰時咧周圍啲人比較窮啦，咁樣好多人都會打我媽咪主意噶，咁啊嗰兩幾方面咧，第一成日問我媽咪借錢啦，我媽咪咧其實咧好心地，我覺得我係遺傳咗佢嗰啲心地，不過媽咪咧比較簡單啊，次次借咗錢之後咧，就人哋唔還咧，就只係好悔恨咁樣啦，但係下次仍然借咯， 好 係咯， 你咧哥先啦，每次咧我遇到即係啲感情啊各方面，即係咪感情屋企人嘅親情。有時遇到問題啊，有啲屋企人嘅離世啊，咁咧，我都好中意聽呢只歌嘅，嚇張學友嘅《歲月流情》。 半生也许是场梦，年月已带走几个秋与冬，泪也倦了，梦也不断转眼逝去，生命或许是场空，忘掉了许多昨天喜与悲，回味每一天心中日记，岁月匆匆飘走，徘徊梦里始终也是你，已失去不必动作，尽管你已别离，回忆更多，昨天曾经拥有跟你的片段，人生并没难过，月儿弯，光阴照别去，明日有那耀眼的艳阳，一生有对或错，回忆有你伴我走过，回望这半生是场梦，年月已带走几个秋与冬，泪也倦了，梦也不断转眼逝去，生命或许是场空，忘掉了许多昨天喜与悲，回味每一篇心中日记，岁月匆匆飘走，徘徊梦里始终也是你，已失去不必动作，尽管你已别离，回忆更多，昨天曾经拥有跟你的片段，人生无声的岁月渐流过， 南非单日新增8500宗病例，几乎比前一日约4300宗增加一倍。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两名从海外回国男子被验出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政府发言人说，他们分别66岁和46岁，目前正接受观察。今次是印度首次报告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道琼斯指数报34491点，升4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6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12.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31美元，卖出176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晴朗同埋非常干燥嘅天气，台风尼亚图已增强为强台风。是以增强为强台风，在晚上10点，尼亚图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医疗卫生界由过往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合并而成，选民包括根据条例注册的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和注册中医等等。 这个新增界别的候选人会希望怎样推动香港的医疗卫生发展？ 12月3日星期五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医疗卫生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多个国家都录得新冠变种病毒株 Omicron 的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嚟紧呢几个礼拜其实都很关键，因为而家我哋有的资料不多，全世界的科学家未系完全好清楚呢个变种病毒可能带嚟的影响，所以我哋都是要宜紧不宜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香港在回归前后其实在宪法的适用上是很大的改变的。即回归之前香港其实是适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而英皇就为香港制定了一部所谓英皇制告，作为香港作为殖民地的一部宪制的文件，规定香港的政府的架构。回归之后呢，这个主权的转移就是中国恢复行使对于香港的主权，咁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咧就開始適用於香港啦。咁而通過憲法咧，就制定咗基本法。咁基本法咧就構成咗咧香港嘅法律制度嘅依據。咁所以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即係中國憲法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咧係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基礎嘅。 憲法一分鐘。 為增強社會對憲法嘅認識，弘揚憲法精神。 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香港青年联会在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在黄竹坑香港警察学院举行宪法全万家升旗礼。12月4日上午7:50，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11点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广东广西。繼續講媽媽好，咁前面咧有 Susanna 黃子群，同埋 Bruce 啊黃惠康醫生。咁我講講，即係我自己啦，即係講，因為媽媽唔喺度啦，媽媽唔喺度嘅時候個心情係點咯？我唔知道你哋點，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咁我媽媽因為其實佢身體唔錯嘅一路都，雖然好多時候都話有腹診啊，咁啊但係腹診變咗佢嘅生活嘅日常嚟嘅，所以腹診係老人嗰啲啦，咁咪話即係醫生話我個血壓好好喎，呢排又知啦，知道啲咁嘅嘢。又邊啲藥又唔使再食啦，咁樣咁咧就即係冇事嘅。咁一路到80多歲咧，咁然後例即係其實佢冇 feel 到任何嘢嘅，係例牌嘅檢查，然後發現個胃有嘢。咁發現有胃有嘢咧，咁即刻即係要去繼續去查啦。咁咧就發現有個瘤喺個胃度咯。咁然後咧個瘤，咁啊醫生要做手術啦。咁啊個手術咧就即係醫生都唔係覺得佢係嚴重到即刻要做嘅。咁就知道佢正月15係生日，正月12生日，咁咧佢淨係睇佢生日之後咧先幫佢做手術嘅。但醫生都驚係怕佢個瘤個位置唔好咧，就會麻煩啦。即係 嗰陣時你阿媽佢面色都好好噶 ，OK 㗎，一路 OK 㗎，佢係啊，佢入院做手術之前都 OK 嘅。咁咧就怕佢個位置唔好咧，就麻煩做，即係有 complication。咁咧都預備咗係 Plan B 嘅 ，Plan B 咧就係。如果真系做唔到个手术咧，首先咧佢要帮佢搏一条喉，由个胃去小肠，即系食嘢咧咁样先得。如果唔系你食嘢咧塞住咗咧，出唔到咧佢就好惨，生不如死噶啦就会。咁啊果然咧真系冇办法，就系个瘤个位置唔好。咁啊所以佢唔可以切除，咁咧就喺个胃度咧直搏咗条喉咧就去个小肠。但 ever since 咧就佢就一路都唔舒服啦，因为咁样。咁咧就最辛苦咧，就佢有胃酸倒流嘅，即系 heartburn。咁啊，佢即系成日都覺得，即系每次即系當佢有胃酸倒流嘅時候咧，佢覺得自己就會會哎呀，即系我讓我今晚走噶啦，即系你啲咁嘅嘢，即系我媽媽會咁樣講啦。但我最難受咧喺佢成個過程，當然啦，睇住佢做完手術之後，身體就一路差啦，咁啊就越嚟越差，一路即系一次比一次差，即系。有時到做完手術，譬如幾個禮拜之後入醫院，咁幾日之後又舒服又翻翻嚟啊，咁正正喺醫院嘅時間多，然後最後咧係長時間醫院啊 ，hospice 嗰度啦，咁咧就就嗰陣時睇住佢個轉變，當然係難受，但係我最難受咧就我媽媽啱啱做完手術之後嗰個禮拜，咁咧嗰個禮拜咧原來係做完手術咧 好亂啊嘛嗰段， 係啦，因為咧原來個即係個。病人醒咗，原來好多老人家都呢個情況嘅，心我先問翻啲醫生朋友。佢醒咗，但係原來佢個麻醉藥係未散曬嘅。咁然後佢喺嗰個時間咧，佢有好多即係胡思亂想嘅嘢走出嚟嘅。咁佢係，然後佢突然之間咧喺佢做完手術，佢將佢自己困咗喺一個喺佢年紀輕嘅時候，20多歲嘅時候嘅佢。而嗰個時候咧，可能婚姻嘅問題啦，有好多。唔愉快嘅事情啊，咁啦，咁所以咧，佢系成个 即係佢醒咗之後咧，佢突然之間佢講嘅嘢有啲好似翻翻去嗰個時候，但係唔係甜美，唔係開心嘅嘢，全部係唔開心。 發噩夢咁樣。 係啦，咁咧就即係見到啲人啊，咁即係啲 nurse 嚟幫佢手啦，即係怕佢跌啊，怕佢喺牀跌落嚟啦，跟住要綁住佢唔俾佢啦。咁哇，佢仲慘，佢完全咧係去翻啲佢最壞嘅 memory 嗰度啊，去翻佢後生嗰陣時。咁我哋又唔敢俾佢睇，因為佢見到我哋咧，佢就會話點解你仲？仲幫住人，點解你仲唔放我走咁樣？即係嗰啲咁啦，即係我哋係好 upset 咯，聽到即係因為佢即係仲係困喺佢年紀輕、佢唔快樂嘅時間嘅上邊。咁我呢啲係無能為力嘅，我哋亦都即係啲護士都驚，因為如果放開佢，驚佢跌啊嘛。咁即係見到佢咁，我哋好心痛啦，唔敢見面對面見佢啦，因為見佢驚佢見到我哋有咁嘅要求，即係匿喺個簾後邊嚟睇住佢咯。但大家都係好唔開心。 系 好唔开心咁我，我侄仔喺加拿大翻嚟探佢啦，见到阿嫲咁咧，咁佢就好 sad 好受 sad， 因为阿嫲好锡佢，咁咧就即系大家都好 upset 啦。咁直至一个礼拜之后，佢慢慢真系清醒翻啦，即系慢慢清醒翻咧，咁先至即系舒缓落嚟咯。咁但系即系唔舍得啦，但系都叫好运啦。由佢喺农历十五做完一月正月十五做完嘅手术嗰阵时咧，二月几即系三月啦，已经系咁即系离开佢走，佢系五月初六走嘅，五月初五第日走，佢得几个月嘅时间，咁我只能够讲我妈妈好好运咯，即系其实最辛苦咧就系有好多长者咧有事，身体有事啦，唔系一定长者啦，嗰阵。是很长时间， 系啊，拖好耐， 系拖好耐咧，即系嗰个真系受罪嘅，即系我都见到有啲亲戚系即系出事之后两三年都唔走，但又唔喐得噶，净系眼色斩啊咁咧，系咁瞓喺一张病床度咧，呢个都系好辛苦。但我妈妈系去到佢走之前嗰日咧，同我哋倾偈，即系五月初五嘅都好精灵嘅，即系我两个 niece， 一个喺伦敦，一个喺澳洲。飛翻嚟，即係趕住翻嚟香港就探佢，見到佢咁佢都好好，即係佢都記得佢哋啊，叫到佢哋個名啊，咁都好好咯。咁但係就嗰日第二日朝頭早就有事啦，即係醫生即係醫院打電話嚟啦咁去。但係我哋去到咧都全部人都齊曬啊！我哋全部人都齊曬咁啊，見過佢姑姐，即係總之佢最親嘅就係譬如姑姐啊。我哋所有嘅家姐啊、細佬啊，即係喺香港嘅都到世啦，呢啲 福氣咯， 係啦，都福氣嚟嘅，即係同我媽媽嘅，唔同我媽媽嘅，咁全部都喺曬度嘅，咁喺曬度，咁又跟住佢又喺度，咁又跟住咁個個話輪班啦，我哋輪班睇住啦，咁咧就即係我係第一班，同我大家姐同我最細嘅細佬。其他人就翻屋企休息一下先再嚟啦。咁即系佢哋离开咗，其实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咁样我就系我家姐就去洗手间，细佬去买啲嘢食。我就喺度食，我赶住打稿嘅，赶住写稿，赶住写稿咧。咁写一下咧，唔知点解去到一个 moment， 个编稿完咗，打完咗，突然之间个电话啪一声冇咗啊！成篇稿系冇咗。咁咧，但我听到我妈妈咧。是一声好长嘅，透咗一场，即系好长嘅气。佢就冇，我冇遗意咯。即系呼咗一，即系个好长嘅气。咁啊，由我家姐喺厕所翻嚟咧，就发现佢断咗气啦。 哦，嗰阵时身边啱啱系你又出咗去， 唔系我喺 家 姐，我喺门口， 家姐啱啱翻嚟 ，call 细佬就 call 其他人快啲翻嚟啦。 系 啊，全部翻嚟，全部翻嚟咧。但系咧好神奇嘅，佢系断咗气，但系咧佢嗰个即係有個 mon 個心跳噶嘛，其實一路仲喺度跳緊嘅，一路喐，直至到每一個人翻嚟。咁我姑姐都年紀大啦，佢就想即係佢最後一個嚟翻嚟啦。咁咧到佢翻到嚟，佢同佢講咗兩句話，咁佢個 停曬啦， 就停咗啦。 嗯， 即係佢都好好啦，即係大家都一齊喺佢身邊，即係送別佢啊咁。 係啊，好似我上個禮拜我媽走咁，我都覺得同佢。讲咯，同阿妈讲，你唔使担心啦，你咩啊？天主会照顾你嘅，因为即系我妈喺老人院嗰度，我谂佢喺老人院嗰度走，就系之前嗰个钟头咧，仲话啲阿姐姐仲同佢换片啊。 喂奶啊，咁啊吓，啊喂，嗰啲即系佢系因为我妈点解要入老人院咧？就系、是、因为佢系要诶个、吞咽困难咧，嗰、那个帕金逊症，咁所以佢要入老人院都冇，因为屋企唔可以照顾到佢，系啊，要用鼻胃喉先至焗住要去老人院。即系我觉得我妈今次咧走咧，相比个即系三年前要入老人院咧。我覺得嗰次仲痛，係啊，因為我幫唔到佢，因為本來佢喺屋企住，而家要調佢入老人，即係抌咗佢入老人院咁樣。個個啲只有老人家唔想咁，好多即係都話照顧唔到啊，你喺老人院啊咁。咁但係我自己，我一個人我自己照顧佢，我都盡曬我嘅能力去照顧佢。我真係就係連为佢即系俾佢食嘢，我都做唔到啊！即系喂，只可以医护人员去喂奶先至得啊嘛。咁做到我都冇可以再做，嗰阵时嘅感觉先至系即系最辛苦， 最 难 受 系 啊！即系被逼要送佢去， 系啊，即 系唔喺屋企嘅地方， 系啊，要离开我嘅眼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先至最痛。而即系而家都系嘅，即系入咗去三年咧，都你会觉得佢系。尤其是經歷過呢個疫情咧，係一種考驗嚟， 係有冇得探？係 啊，真係令佢個即係個情況係更加差，因為我媽係又行唔到，又睇唔到，又食唔到。 佢仲要係聽到你哋把聲， 佢只 係 聽到我把聲。 feel 到你哋，你有時握佢把手，佢手啊摸下佢咧，佢就 feel 到。 我去探佢，一嗌佢，然後再摸住捉住佢隻手。佢系最開心嘅，所以嗰陣時咧，佢入院嗰陣時咧，即係入咗老人院咧，我係日日都去。 嗯，我記得 係啊，每日我都去，因為我如果我唔去咧，佢又係一個完全一個自己我自己嘅世界。咁我所以每日我都要去，我覺得如果唔係咧，冇人。佢接觸唔到外界嘅。 嗰時老人院進唔進嚟探訪啊？ 最初 時 未有疫情噶嘛，嗰三年前 一到疫情之後冇得去探咧， 就 陰 功 啦， 真 係 好陰功啊！ 將佢劈咗一個黑洞 啊！ 黑洞真係係咯，即係我都好慘啊！ 想聽下你把聲都聽唔到，張剛。 好，所以係令到佢嗰個質素係低咗， 更加差。 但係我。到我可以探嘅时候咧，我都仲，我真我个即系个心都已经死嘅咁。然后都系，但我去探佢咧，隔咗几个月咧，佢真系一听到我把声咧就有反应嘅，唔同嘅。咁我都已经觉得系，始终都系佢听到我把声，我睇到佢样都系已经系一种即系好好嘅 contact 啊。 Bruce 咧，你媽媽即係離開之前係嘅情況係點嘅 ？Last 其實同你呢個處境有啲似嘅，媽媽都係胃癌嘅，嚇咁跟住做完手術咧，媽媽成日都即係一食嘢就會嘔得好緊要咁樣。咁適逢嗰時做完手術嗰時候，啱啱係2003年沙士爆發嘅時候，我媽媽咧入深切治療部咧，佢隔個牆壁就係嗰時咧全世界第一個沙士嘅。教授就系教佢隔离，不过 边间医院啊？ 咪广华咯，我哋系第一班接触沙士嗰啲医生嚟噶嘛，嗰时我哋未知啦。咁但系咧，好，我哋个 A and E 即系急症室嗰啲同事好英明神武啦，因为喺嗰、那个急症室已经预料到有问题咧，成个过程都系隔离住咁送上去。 因 为 系嗰个酒店，所以就系广华。 系啦，佢其实咧系为咗要入广华，所以又系去嗰间酒店。 哦、 因为嗰时咧广华医院 佢系唔舒服嘅，嚟香港系唔舒服嘅， 系专登嚟噶， 佢知道 嚟香港医噶， 应该系啦，我听到系咁啦， 系 吓咁就点样都好啦，就系、是、嗰段时间咯。咁我哋成家人咧，其实都即出咁样探妈咪啦，嗰时都可以。咁好彩我哋都冇染到啦，同埋广华医院都好少人染到啫，嗰时就咁妈妈做完手术之后咧，隔咗九个月先至过身嘅。咁就系因为一直都食唔到嘢啦，咁嗰时已经充分同屋企人倾过啦，咁因为妈妈嗰啲已经扩散咗噶啦，即系嗰个癌细胞嗰啲， 做完手术都冇用 啦。系啦，咁我哋嗰时我都同屋企人讲啦，其实我哋都可以考虑，如果妈妈有一日突然间即系自然咁样过咧，我哋应该。佢自己自然 冇 講， 逼佢 冇做嗰啲插喉啊， 等我媽媽講，我媽媽就講咗， 係 有咩事唔好搶救， 係啦，我哋都同 對唔好上到， 我都係我簽咗。 同埋我因為睇見我大姨咧，即係佢嘅家姐咧就有事啦，嗰陣時咁咧就 last 好多年，即係真係會受罪喺度。所以咧佢即係佢有事嘅時候做完手術，佢如果我做完手術係唔成功嘅話咧。又要搶救啊！所以你同醫生講明，唔好搶救我，一定要俾我走，咁咯。 係，咁我記得嗰日咧，我哋就成家人咧，因為佢好早，我媽咪應該係七點定八點鐘突然間出現問題嘅，而嗰時我咧就係屬於廣華醫院啦，但係我被派咗去黃大仙醫院嗰度受訓啦。咁就途中啊揸緊車就收到電話話媽咪唔得啊咁樣。咁其實咧雖然講定咗話唔做急救啦，嗰時同事都專登問多一次做唔做急救啊咁樣。其實嗰時嗰一刻咧係 唔到嘅，你唔想佢走㗎其實。 係咯，咁我究竟要唔要咧？咁其實我同一般嗰啲病人有啲地方相似就好。唔捨得啦，但我亦都同一般嗰啲病人家屬唔同咧，就係我會覺得咧，因為好多家屬咧唔肯話接受唔做急救咧，就覺得佢好似放棄咗俾媽媽生存嘅機會。咁但係咧，我咧就都決定咧，因為我深知咧，覺得媽咪一生都好開心，我唔想佢最尾嗰分鐘都好痛苦，壓到啲即係肋骨斷曬咁樣去咩咯？咁如果係值得救就救啦，咁但係媽咪係癌症咧，唔係好值得。咁最後咧，我都話唔好做急救啊，等我哋嚟啦咁咯。 舒舒服服。 嚟，嚟個歌先嚇。新聞之前 好凝重啊， 係啊，因為我哋去到呢啲位，我因為我大家都係分享，即係大家嘅心情。The greatest love of all.George Benson.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 A lonely place to be.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ll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was happening to me.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铜锣湾站挨晚发生罕见事故，一架列车的车门飞脱，没人受伤。港铁初步估计是月台隧道的广告牌部件移位碰撞车门导致事故，又指有关部件处于广告牌下方，日常更换广告时候有需要移动。港铁补充，初步统计，连同今次事故涉及的广告牌，同类型的广告牌共有八块，分别位于尖沙咀、旺角、铜锣湾和金钟站。港铁人员会在今晚收车后检查所有同类的广告牌，确保稳固。受事件影响，港岛线服务受阻近三个钟头，来往湾仔至到鲗鱼涌站服务一度暂停。到晚上九点陆续恢复正常，事发正是放工繁忙时间，港岛路面交通挤塞，巴士和电车站大排长龙，港铁表示衷心歉意。元朗白沙村的三级火晚上十点几大致救熄，火警中无人受伤，大约五十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两间铁皮屋晚上八点几发生火警，大约五十分钟后升级为三级。火势在晚上大约十点受到包围，消防人员曾经动用四条喉和四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表示，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或者异味影响，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香港健康码今个月十号开放给市民在网上申请，安心出行亦会更新版本，让市民试用和熟习，以便日后和内地通关。港康码采用实名制，要实名登记和填写居住地址，亦要上传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出行记录。市民要同意返内地一旦确诊或者成为高风险人士，出行记录要和内地以及澳门卫生等部门分享。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无需过关的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申请港康码或者是否更新安心出行。至于安心出行日后会不会都采用实名制，他说目前没有考虑，但强调科技是配合防疫需要，会与时并进。一名28岁从美国返港女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带 L452R 变异病毒株，她居住的蓝田安田村安建楼晚上列为受限区域强制检测。食物及衛生局宣布新增將五個國家列入 A 組指明地區，禁止非港人入境。下星期三起，從海外地區以及台灣抵港轉機的旅客需要持有陰性檢測證明。另外，一班上個月抵港的阿聯酋航班出現三個輸入個案群組，涉及11名的乘客，衛生服務中心認為有機會在機艙裡面出現傳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60点，升4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50点，升37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4， 日元 112.9，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83，人民币 6.38，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 1770.01 美元，卖出价是 1770.6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新界东南和新界西北两个地方选区的候选人政纲。先介绍新界东南，这个区有大约472,000登记选民，三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两个席位。一号蔡明熙，政治联系基层民主派。 大家好，我是西贡区议会副主席蔡明熙，亦都是今次选举的参选人。我明白到我们民主派参选和发声的空间越来越窄，亦都理解同路人的质疑，但我希望我们可以寸土必争，继续保留民主派的声音。就好像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说话，吾心信其可行，质疑山填海之难，总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虽反掌折之之意，亦无收效之期，坚守民主，寸土必争。 二号李世荣，政治联系民建联新界社团联会。 大家好，我是民建联的李世荣。过去两年香港历尽风雨，到现在终于由乱转治，未来社会最需要的就是靠得住而且立场坚定的人，为大家专注民生，发展经济。我过去一直是立法会议员的地区工作拍档，凭着我过去担任过8年民选区议员的经验，以及我的团队，在未来日子和大家进入新世代，共同创未来。支持建设力量的朋友请支持我，民建联的李世荣，多谢。 三号林素慧，政治联系专业动力有限公司。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林素慧，林姑娘，一位家庭治疗专业的社工，盼望以家为本，服务各个阶层，秉承方国山团队13年来扎根地区，致力改善民生。入到议会，我会拼尽全力为民生、家庭、房屋、医疗都是重中之重，我会同你一起打造一个幸福的家，坚守社区，重燃希望。请支持林素慧，林姑娘。 新界西北有大约468,000登记选民，会由三个候选人竞逐两个席位。一号周浩鼎，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民建联周浩鼎。新选制下为令香港前进，阿鼎提出三大的主张，通关就是头等大事，跟进我的工业 4.0 倡议，为新界西北创造更多园区就业，关心小孩子的成长，有效落实国民教育，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工作，包括屯门元朗的交通基建，我们竭力帮大家跟进。1219恳请大家全家投周浩鼎，让阿鼎连任，一起鼎力前行，共创明天。 二号田北辰，政治联系实政元卓。 大家好，我是新界西北的候选人实政元卓田北辰。如果我当选，当前的急务一定是继续监督政府抗疫，尽快通关。我一直都很关心市民的交通开支，会争取港铁和其他公共交通加价，以通胀的一半封顶。港铁更加要彻底纠正东铁平西铁贵的历史矛盾。我更加会擘大隻眼睇实所有嘅新铁路项目，最后就系要求政府研究好重要嘅税制改革。 三号黄俊郎，政治联系新思维。 特首话要发展北部都会区，但系北部都会区会带嚟重大嘅土地利益，更严重嘅系会影响数以万计嘅老人家，甚至数以千计嘅小动物。如果我哋咁样都唔处理，这个必定系一个冇公义、冇良心嘅建设。建制派今天監察不到政府，如果未來的議會還是清一色，你認為他們會向市民交代嗎？ 如果未来你是支持土地公义，想维护我们的家园，维护我们的青年，希望你能够支持我。我是黄俊朗。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新界北。 尤其是之後就屋企嘅晚餐我負責啦。 嚇、啊！你五歲嗰時 咁啊，唔係五歲啊，嗰時十一歲啦。即係去到中學嘅時候，真係個晚餐真係我負責噶啦。 哇！ 真 係㗎。 係 啊。 哇！嗱，偉哥，我真係食過佢包嘅餃子啊！佢真係一手自己做曬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今個星期六晚上10:04，楊少雄、寶佩瑜仲有我陳偉一起走過。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经典广播剧《玉卿嫂》1988年作品，白先勇原著。 杨少爷，咁你到底喜唔喜欢我？ 朱曼子， 喺呢间屋度，除咗我阿妈之外，我个心就只有你一个人噶咋。 林一峰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玉卿嫂》，12月4日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对面咧就继续系黄子群 Susanna 同埋黄维康医生 Blues， 我哋一齐嚟讲妈妈好。Blues， 你讲先，你最记得你妈妈边方面最好？ 或者我讲一件事咧，好七情啦，就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咁我哋住嘅地方咧叫大窝口，咁我住嗰个14座，咁下低嗰边系一个。好似魚崖咁嘅，即係大概咧，我諗30几层高嘅一個斜坡。咁嗰時有一段時間咧，就好多山泥傾瀉嘅，係啦。咁有一次咧，就話我哋嗰個斜坡出現問題，咁咧就要臨時咧就 evacuate， 即係要清曬啲人出嚟啦。咁時媽媽咧就帶埋我，叫我家姐帶埋啲細路，即係我嗰時我二家姐比較識性啦咁樣。咁因為媽咪咧嗰時咧就都藏住啲金嘅黃金條嘅喺屋企咁。咁嗰時咧媽咪咧要面對呢個生死嘅關係咧，佢將啲金條咧就綁曬喺家姐啊身上啊嗰啲咁樣啦。咁要家姐咧就帶埋我哋一齊咧，去我哋嗰個14座前邊一個嘅遊樂場，嗰時咧就即係好似難民咁樣，我哋即係坐曬嗰度。咁而媽咪咧驚有人嚟搶嘢啊，於是咧佢就自己走翻上去個鋪即係我哋住嘅地方嗰度守候住。咁其實咧，我哋做細路都知道有機會咧，成個 大廈會冧 落去，係啦。咁其實咧都好驚嘅，我似講到呢度想喊，其實。咁所以咧，觉得好伟大咯，佢系咯，咁所以呢件事好 impact， 即系好大嘅，系啦 ，impact 好大嘅咁样。你见到我眼都有啲泪水系咪？系啦， 小珊娜咧， 系啦， 我觉得我妈最伟大嗰阵时，咪系同我七佛抄咯。好细个， 佛抄 啊，系啊，即系学校要佛抄，最仲要做毛笔嗰啲咧。咁啊，我阿妈啲刁民字几好咁啊，咁即系用毛笔，佢快过我咯，都系帮咗手。如果唔系唔使分啦。不过我最想学咧就系，即系我希望我都可以学到阿妈个人咁爽，咁义气。即系虽然我阿妈系睇唔到嘢啦，晚年嘅时候。但是他不会说他个人不会说消沉的， 佢一樣係咁開心。你整蠱佢咧，佢話：哎呀，你真係好衰咁嘅啫。佢唔會話，即係喂，我都睇唔到啦。你蝦我啊！你哋啲衰人咧，咁會咁樣嘅心諗。佢最叻咧就係、切，我係咩添？有時大聲啦，嚇親佢啊！喺隔離，你有時你意會唔到佢嘅感覺噶嘛？咁啊，原來係嚇親到佢，佢你行過去佢身邊，大聲咗少少啊，或者佢我哋知道自己發生緊咩啫，佢睇唔到佢諗唔到個畫面係做緊乜嘢噶嘛，咁佢嚇到佢啦，咁佢會話：，唉，唔緊要，冇事，咁即係好大方嘅嗰樣嘢係。 我最記得我媽媽嘅嘢咧，其實好多嘅。但是有一樣嘢咧，係因為可能係細個啦，細個嗰個印象更加深刻啦。其實佢好多方面，即係佢由佢年輕至到佢年紀大，即係離世之前咧，咁其實都好多嘢我都可以即係寫稿啊，變成一本書啊咁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唔知點解，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媽媽好醒啊，好叻。即係當然佢真係一個幾醒，你都熟我媽媽，你知道啦，佢真係幾醒嘅一個人嚟噶啦。但嗰時好後生，即係我哋。在我家即係三歲之前咧，我屋企仲有耕田嘅，仲有耕田，我屋企好多田地啊，咁有啲即係其他人嚟幫手啊咁啦，咁尤其即係你嘅收割嘅時候咧，係好繁忙嘅。咁啊，我哋會送飯咧去俾佢食啦。田離喺屋企唔係好遠嘅啫，但喺以前咧，好短嘅路程你覺得好遠嘅，咁所以其實佢都唔會話來回即係翻屋企咁辛苦啦。咁樣我哋送飯咧，佢就喺田邊。揀棵榕樹頭咁咧就坐低食，咁咧我就記得嗰一次咧，咁同我家姐送飯去啦。我真係好細個，我會唔會係幼稚園之前啊，定係讀緊幼稚園低班啊嗰啲咁嘅年紀？咁嗰度係離開屋企，其實離開屋企行過去得十分鐘路程嘅地方啦。咁河啊，中間有一條河啦，一條溪流啦，溪流嘅另外一邊就係田啦。咁我哋送飯咧，咁佢就會喺條河嘅另外一邊有一個土地。有個土唔係個廟咧，個土地嘅神壇喺度啦。咁有棵好大棵嘅榕樹，但棵榕樹已經唔喺度啦。而家咁好大棵榕樹嚟嘅，咁坐喺榕樹頭咧就食佢個，即係我哋帶即係啲午餐俾佢啦。咁然後咧佢就話：你想唔想食啊？仲肚唔肚餓啊？我好，我食咁樣冇筷子噶嘛，即係一對筷子俾媽媽食啫，係佢隨手榕樹喺榕樹度咧就。即係搣咗一條樹枝，又整乾淨，就變咗就咬斷佢，就變咗對筷子，就俾我拎嗰對即係嗰個樹枝做成嘅筷子嚟食嘢。 係， 咁呢個印象我好深刻嘅。阿媽點解咁叻嘅 咧？醒啊！ 隨手就即係隨手就佢都冇起身添啊！一棵樹好大啲樹枝之類咧，隨手咁啊就拎。即係摘一條樹枝就變成我的筷子就俾我去， 你覺得佢好發乎樓為神奇咁。係 啦，咁咧同埋即係佢都即係我哋係鄉下，雖然係鄉下啦，咁但係佢嘅即係好醒嘅，即係佢比一般嘅婦女，即係佢都，但係佢好貼近大自然嘅。佢會即係得閒嘅同我哋行山啦，佢會去試下啲葉啊、啲花啲味道嘅。 哦， 係啦，佢會去，因為佢有時佢摘啲葉咧。嚟整零食嘅啲鄉下嘅零食啊咁啦，即係艾草啦，艾草又可以做藥啊咁啦。咁喺度即係一路摘嘅過程咧，睇嘅過程咧，咁佢就會同我一齊分享啊。嗱，呢啲花啊酸咪咪啊，呢啲花咧即係咬開佢呢個花心下邊係蜜糖啊咁啦。咁其實係一個佢係一個好貼近好貼近大自然嘅一個人嚟嘅 嚇。係啊。 咁所以咧呢個係即係我記得我媽媽比較深刻嘅地方咯。咁同時咧。佢第一次去歐洲咧，咁我即系我係去探我舅父，同埋探我，即系嗰時我三家姐喺英國啦，咁啊就我喺加拿大讀緊書，咁我翻嚟香港，我特登經英國就翻加拿大，咁咧就，但我即系我特登係唔同我媽媽一齊飛，我飛咗去歐洲，去咗個零禮拜玩一玩先，咁然後咧。先至等我媽媽自己去阿姆斯特丹，然後先接佢。點解咧？寫好曬啲嘢，即係 in case 即係佢英文你唔夠，即係一般即係幾個字同人打招呼佢得嘅。 係。 咁啊，但係咧，即係要去邊度啊？定點啊？佢個航班幾多號咧？寫曬喺張紙度。有咩事你要揾人問嘅時候，你有得問，要佢自己搭飛機去歐洲。 即係長程嘅飛機第一次咧，就我就要佢自己去。 嗯， 咁啊嗰次咧就我哋就喺同我舅父就喺阿姆斯特丹嘅機場我等佢落機咁樣。佢完全一啲事都冇講，咁幾好啊！佢哋招呼我乜乜啊咁樣，即係好開心咯、啊！一個人，即係因為佢從來都一個好 independent、好獨立嘅女性，咁、所以亦都喺嗰次咧，咁俾佢一個機會，即係就佢、自己，即係佢完全唔依靠任何人，咁就自己就去 咗荷 蘭。咁然之後，我同佢一齊咧就搭火車坐船咧過去倫敦探我三家姐，咁然後跟住就喺倫敦佢飛翻香港，咁我就喺倫敦飛翻多倫多咯。咁即係。啊，唔係啊，我哋一齊飛多倫多，因為我二家姐結婚，係嗰次我二家姐結婚，咁所以咧，咁同佢一齊翻多倫多。但係佢經過嗰次之後咧，佢就經常坐飛機周圍去探女探仔咁啊，周圍去啦。咁佢完全一啲問題都冇啦。第一次即係我，好似其實作為一個父母嘅父母咧，細個嗰時你想咧仔女細嘅時候咧，有啲嘢咧你狠一狠心，係俾佢嘗試做一件事。即係唔好話，即係成日等佢做羣腳仔啊咁睇住佢啊。咁我哋即係我同我啲家姐咧，其實我哋都好獨立嘅，因為我媽媽獨立咧，咁所以好細個我哋都係好自己去處理自己嘅事。咁你都調翻轉頭，當我哋大個啦，我哋成熟啦開始，咁然後我媽媽年紀其實都唔係好大啊，我哋即係十幾廿歲嘅時候，咁媽媽都唔係年紀特別大，都五啊歲到啦。咁啊調翻轉頭咧，就考驗翻佢，要佢自己搭飛機去歐洲，而喺歐洲等佢。 嗯， 吓咁佢亦都嗰一次做好咗，永远之后后来嗰几十年咧，佢就住喺多伦多啦，咁又 到处 即系英国探我家姐啦， 飛飛 探华兰探佢啲细佬啦，咁佢都自己飞嚟飞去，甚至跟旅行团佢周围都去周围旅行，自己去旅行啊咁咯，吓咁即系呢个都系佢好贯彻啦，尤其后生至年纪大咧，咁佢都系一个好独立嘅女性咯，其实系。 我谂起你阿妈嘅系。是即是那些對那些認識啊，那些農田啊，即是那些的天然的、大自然的認識。 所有的二十四氣節，所有跟大自然有關係的東西，我媽媽很熟。 全部都很熟，你可以即是摘整個花來咁試下咁樣嘅，即係呢啲好即係。好似拍戲嗰啲， 都睇到阿 William 咧，你有你媽咪嘅遺傳咯。其實，即係我睇到我哋其實每一個人咧，好似阿頭先阿 Susanna 好謙啦。其實咧，你已經遺傳咗你媽咪好爽啊，好 helpful 啊，對啲朋友 好 cheerful 啊。 係咯，而我咧亦都係學咗媽咪嗰啲爽快啦，幫樂於助人啦，嚇，即係唔係咁計較啲小事啊嗰啲啊。即係其實我哋幾個都。承受咗媽咪嗰啲，唔知係個 DNA 啊，抑或係啊，即係個新教啦。 你對住佢 啱咧，習慣新教， 我都相信兩樣都有。 因為佢即係我哋當我哋未識嘢嘅時候咧，佢講嘅嘢咧就係我哋嘅課本嚟噶啦。係 冇錯。 嚇，所以我都覺得自己學咗阿媽好多嘢。原來即係以為啊，以為細個嗰陣時以為啊，每個人都係咁樣噶啦。然後到大個人睇下。唔係噶，唔係個個人都係咁樣。 但我媽媽好好嘅，即係佢咧就對啲女咧，佢係冇體罰嘅。即係佢語言上面會話你咯，即係教你，或者即係比較嚴厲咯。但係咧，對仔咧，我對仔我媽媽係嚴得好緊要嘅。即係尤其我對同我對落嘅細佬咧，因為最細嘅細佬少啲咧，佢最細啦。咁我係完全細個有啲任何犯錯嘢咧，我媽媽係完全唔留手嘅，即係體罰到我哋兩個好犀利嘅，即係佢即係佢話咧，仔如果教唔好咧，就會危害好大啦。咁女咧，女佢點解？佢話女咧，如果而家咧，你唔好對佢太苛刻。佢話咧，即係到將來咧，佢嫁出去之後咧，佢嫁得好當然係好啦，嫁得唔好嘅話咧，佢即係要補償佢，即係喺佢未嫁之前。喺娘家，即係希望佢哋能夠即係舒舒服服咁啦。亦都希望佢將來咧就會嫁得好，嫁得唔好咧，佢都起碼有一個，即係佢，因為佢作為一個女性，佢好明白咧，以前傳統嘅女性咧，有啲命運上面嘅嘢你改變唔到嘅。 係啦， 當然啦，去到即係我哋成長之後，啲女性已經好獨立啦，自己又可以揸主意啊啲嘢咯。咁咧，即係調翻轉頭咧，咁可以喺我爸爸、我媽媽話咧，其實咧，即係我屋企啲姐夫。好多姐夫，其實佢哋最受氣，即係因為我屋企有咁嘅傳統嘅，即係對啲女係比較錫嘅，其實係。 我屋企都係對我啲即係對女咧，我哋啲係公主啲，即係錫我哋嘅。明明啊，冇咁錫仔嘅， 同埋咧，系我印象里面，我爸爸妈妈未打过我。 嗯， 我都系啊，冇打过噶，我都。 唔系我有，我打得好紧要。 我冇噶，冇打过。 即系佢就系惊咧，啲仔咧，即系如果骄纵惯咧，就会即系。是不成才 啊！阿 Bruce 最细嗰个 系我最细， 可能你乖 咯， 你乖啫。其实， 不过我哋都重男轻女嘅，其实我哋。 但我都唔系重男轻女就一定噶啦，传统中国人嘅家庭。但系即系有啲就太过分明显啦，有啲咧就算系即系个心系重男轻女都好啦。表面咧，佢都唔會放，即系好似我同我系唔会放过你嘅，即系你稍微有啲犯错嗰啲嘢咧，就系绝不留手嘅。即系我。我媽媽是很犀利的，即我媽媽有時是不捨得，但我媽媽就會很嚴厲的，是會非常嚴厲的。是的，但是在這裡跟阿Susanna說一聲，即是節目差不多尾了，節哀順變，即是其實應該是Treasure，即是在我們很熟，我們大家即是在我們的朋友圈裡面，其實你媽媽差不多是最高壽的那個，是的，是的。咁而且即係佢都係一個好 cheerful 嘅人，係，我即係 all her life 都係好 cheerful， 感恩咯，嚇， 係 ，OK， 即係應該噶啦，我即係唔可以再，即係仲有咩遺憾，因為自己對阿媽已經做盡咗所有即係能力嘅嘢，係， 同埋佢個 life 都好 full 啦，過得係啊，嚇。OK， 好，今晚好多谢啊，Bruce 同埋 Susanna 一齐分享妈妈好。其实妈妈好嘅嘢咧，我哋永远都讲唔完嘅，即系其实我哋系咁样讲一讲一个节目嘅轻描淡写嘅啫。好，听晚星期五咧就由黄仲远、周子欣、余海峰一齐讲呢个量子力学。12点之后咧，听好歌要听基哥，今日有基哥喺度啦。我记得你啊，基哥。OK， 多谢大家。咁最后只歌咧就系、是、其实。虽然你感觉啊，这个名字好像跟妈妈没关系，其实有的，成了的月光，月光呢其实往往呢是月光是代表母亲的，好多时是。好，许美静的成了的月光，下个星期四见，好，拜拜。 拜拜。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 到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